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悲巡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之感谢啊，系各位嘅陆续加入嘅。咁而家台海嘅局势又进一步恶化啦。美国战争部长海格斯咧就急 call 800个全球主要战区啊同埋军事基地啊嘅呢啲军事嘅领袖系中将以上嘅啲人物咧翻去华盛顿嗰度开会啦，貌似有重大嘅战略部署或者咧系重大嘅危机发生啦，呢啲系不寻常啦，就是、中国嘅军用改装嘅渔船咧喺里边，即系嗰啲唔系渔船啊，系嗰啲民用嘅船只。里面咧就已经装嵌咗一啲嘅埋岸嘅登陆设备啊，亦都咧系被发现咧出动啦。咁另外仲有中国沿海嘅啲导弹嘅部署咧，嗱呢啲都系最新嘅动态。咁但系香港咧就本来咧就话要重点咧要拼经济啦，好多人都咁讲啦，系嘛？之但系咧最近呢个新任嘅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叫做伊朱丽。是一位女性嚟嘅，就咧係被指咧係會喺私下咧係會見咗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同埋前民主黨主席就劉慧卿，咁咧就引致咧中國嘅喺香港官方喉舌咧嘅連續三篇至少咧嗰個重炮炮轟，即係將佢巴拿馬運河貨櫃碼頭化，即係個規格咧係提升到冇幾耐之前係針對長。出售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这些就是叫规格。你要了解中国国情，你要知道很多这些名词，就是什么叫规格。规格就是暂时在到这里，就尤其 是警告前民主党的主席这个刘慧卿，因为刘慧卿在会见伊朱丽之后就主动在他的社交媒体发布一个合照，而陈方安生就没有。咁而家當然呢兩位咧都係以香港嘅平民身份，你話會唔會犯法咧？係咪話伊朱麗係不能夠係私底下接見呢兩位香港嘅女性嘅領袖咧？嗱，今次咧有幾點咧係注意嘅。既然台海咧個局勢係升温咧，就嗰個香港嘅呢個政治氣氛咧係進入一個咧新嘅敏感期。咁咧，如果你话见过伊朱丽，然后将个合照放喺社交媒体，我相信阿刘慧卿女士一定系事先同个伊朱丽咧系夹过嘅，就得到咧伊朱丽小姐咧嘅点头，即系话 OK，go ahead 咁咧呢个咧对于而家非常之脆弱嘅所谓嘅中共嗰个神经咧，无疑系一个咧非常之严重嘅挑战啊！咁但系呢件事嘅奥微妙之处咧。就是涉案的三人呢全部都是女性。就呢好迎合到现在美国东岸左翼的叫女权和女性主义。女人呢一旦她涉入政治呢，她的意志呢是往往是强硬过男人的。这一日期就期在呢是以 Donald Trump 总统啊，她长期被左翼指为一个大男人主义者啊，咩厌女症啊 ,misogynist 啊这些呢，喂，是不是他本人去任命这位伊朱丽做美国总领事？我相信不是，因为这个层次不是那么高，是吧？再配合到最近美国在台协会突然间发表一个严正的声明，说台湾的前途是未曾决定，应该是1951-52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是美日之间的对话是来到决定。这个呢连结到伊朱丽小姐咧，系接见陈方安生同埋刘慧卿私下噶咋，咁咧就俾大陆啊同埋香港一啲亲中嘅团体咧系扫臭。嗱，咁呢啲事态一齐嘅发展，我哋综合解读啊。但其实其在，我哋喺快讯讲过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喺联合国嘅大会讲话之后咧。在另一些场合讲过，中美关系应该好像一对争吵的夫妻。你定性是一个争吵的夫妻呢，还有婚约的，应该夜晚睡在一张床的。 夫妻的争吵呢，以中共体制里面的词汇就是叫做内部矛盾，不是敌我。既然不是敌我，是夫妻争吵的话，好小事啫，是咪？就算陈方安生和刘慧卿，是吗？要见呢个伊朱丽，或者同美国官方有接触，都系呢啲夫妻之间嗰啲仔女啊，同埋个老豆之间出去食餐饭啫，系嘛？咁比喻啊，我唔知咁嘅解读啱唔啱。不过喺呢个事态敏感嘅时候，竟然有呢一场嘅会面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啊，系咪啊，白学生？ 系咁啊，呢次嘅会面引起咗特首李家超嘅关注啦。咁啊，向记者表示希望伊朱丽啦，就唔好做啲有破坏性嘅事。咁我觉得呢个评论或者呢个反应好奇怪嘅。人哋会面闲话家常，亦都呢即係唔係话匿匿埋埋，最后呢都喺个社交平台呢贴上照片，即係亦都系光明正大嘅。咁点样即係几个女人坐低饮下茶就叫做破坏性嘅事呢？呢种叫做即係预先对号入座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应用返，如果有中联办的新主任上场的时候，李家超是不是亦都会向中联办的主任警告不要对香港做啲破坏性的事，得唔得呢？或者其他各国的领事理身的时候，是不是对荷兰啊、比利时啊、英国啊，或者其他的领事啊，都要讲呢句说话啊，不要做破坏性的事，定是呢啲淨係招呼来自美国帝国啊嘅主嘅呢啲大事呢？我唔知道啊，陶生。所以我觉得佢呢啲言论呢係有啲即係我可以觉得少加咗少少囉，同埋人哋都冇做咗啲乜嘢事，係咪？ 即係你不断强调香港系个法治社会啊，係咪？同埋仍然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城市啊，香港嘅自由冇任何嘅影响。喺技术上呢，陈方安生同埋刘慧卿系两个香港公民，冇任何公职在身，亦都冇任何嘅政治角色。只不过咧，你揀呢个时候第二个见就得，系咪？麦美娟见又得，大家都系女人。李慧琼见又得，系嘛？但系咧，你两个女人见就唔得。咁呢个区分吓，同埋嗰个判断啊，嗰个权力咧吓，就系喺嗰个酌情权，即系个任意性咧，就喺晒中方嗰度嘅。嗱咁样嘅警告咧，就跟住嗰个香港你讲法治社会有咩后果咧？这个呢亦都讲到明，你刘慧卿长期你呢两年都喺度怨对抗緊，即係包括佢做嗰啲网台嘅节目，佢其实冇好温和，冇任何负面情绪化抨击中国或者香港特区政府，但係都计立埋啦，你係怨对抗。而陈方安生呢就计佢以前喺国安法生效之前呢佢种种。咁其实生效之后呢，国安法系即使是行使，陈太是一个家庭主妇。这个但是你中国的政治心理呢，就 是有四个字呢，他一旦问得出口你就有罪。这四个字是什么？就是你叫意欲何为啊。就是你两个女人有以前有这样的前科，尤其是刘慧卿加陈方安生，是深切介入香港的民主进程，亦都是有政党的角色。那你两个现在见他是意欲何为？在逻辑上来讲，这两位女士和伊朱丽呢，我相信不是今日相识。那她现在可以呢，是更多的更大的可能，亦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是女人倾偈，是倾下香港有什么得 shopping 啊，又或者即是大家女人的心事啊。喂，即是大家都识得几十年，不妨大家去数臭 Donald Trump 这个人渣法西斯啊，是吧？甚至可以呢，是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是呢挑拨离间，叫伊朱丽呢去暗中呢是反抗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全球的最大公约数的人类公敌，是吧？这个是一个可能。包括呢就是交流在香港的飲食和 shopping 的心得。另一个可能呢就更加秘密一些，你怎知道刘慧卿和陈方安生在30年前、20年前认得伊朱丽的时候，是同佢有 LGBT 某种 lesbian 嘅亲密嘅友谊呢？系咪呢大家姊妹间嘅嗰个生理嘅闺蜜，我使唔使向你交代？即系呢个系可能性啊，我唔系话一定啊。当然亦有一个可能性，就系大家密密针整多镬民行式革命。但呢个唔系唯一嘅可能性啊嘛，系嘛？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啊嘛。咁但系中国人呢就应该叫意欲何为呢？佢先定性你哋唔系交流 shopping， 唔系咧，系交流咧，系最近咧 Chanel 手袋出边只系嘛，系几我有几多只，你有几多款，喺香港买咧系可以平过喺纽约，唔系交流呢啲，亦唔系交流飲食，亦唔系交流咧，系呢个咧御夫同埋咧呢个咧对抗呢个 Donald Trump 呢种咁嘅人渣法西斯嘅男人啊嘅心得，唔系讲紧爱情，亦唔系讨论紧咧呢个咧疾病同埋健康。虽然大家都进入更年期，系嘛？系我亦都唔承认咧，你同于蜘蜘蛛咩嘅个名都好巧口，咩嚟咩蛛啊？蜘蛛咩啊？ 伊朱丽， 唉，即系呢个伊朱丽啦。我亦唔承认你以前啊嗰、那个关系咧，系嘛？系咁密切，系嘛？大家咧惺惺相惜，系好似《似水流年》里边顾美华同埋斯琴高娃，或者好似任剑辉《白雪仙》嗰种亲密嘅交情。我而家口咬定你就系想嚟布局，想玩嘢。嗱，而家问题就系、是、呢、这个叫意欲何为啊？会唔会成为一个国安法之下嘅罪名？如果佢又唔听，或者依朱丽话唔好理佢啊，我哋继续倾，继续会面。下一场我唔怕你录音，就约咗喺香格里拉嗰度饮咖啡，由头到尾就净系讲女人嘢，系嘛？御夫术。同埋咧，喺香港點樣煮餸啊？煮靚餸啊！方太與你啊，李曾彭展啊，李曾超群，大家交換食譜啊 ，cooking 啊，係嘛？咁我俾你錄埋音啊，我自己錄埋音，同埋預埋你周圍幾個夥計喺度偷聽，咁又如何咧？嗱，可唔可以控告啊？阿陳方安生同埋啊，劉慧卿頂風作案呢、這個我唔知，即係可以請教一下包括湯家驊先生在內嘅。香港的大律师和法律专家， 因为呢为什么这些即香港特区的官员和中国共产党这么敏感，或者对于这些女性呢是特别忌呢？就因为呢之前呢台湾的萧美琴、啊、当她未当选这个副总统之前呢，在美国呢就是进行这些女性的柔性外交，在她那个官邸和那个、中心里面呢，哇，整小笼包啊，担担面啊，牛肉面啊，用呢啲美食啊，俘虏晒嗰啲美国啊或者欧洲外交官员嘅心，亦都用佢咧，哇，灿烂嘅笑脸啊，嗰啲啊中国东方女性嗰啲美丽啊，就吸引晒呢啲外交官员，哇，好多嘅相啦，好多嘅交流啦，好多嘅活动啦，令到台湾个国际地位咧就节节上升。但系当时咧，即系中国大陆咧就咬牙切齿，因为咧唔知点解嘅。中国大陆嗰啲女官咧就做唔到咧呢啲台湾官员咧嗰种嘅即系柔性嘅外交，唔知点解嘅，即系其实呢啲嘢你都可以做嘅，你一样可以用刀削面啊，一样可以用嗰啲咩麻辣烫啊去俘虏呢啲外交官员嘅心噶，咁你人哋萧美琴咁做，你咪又咁做咯，咁所以而家嚟紧咧依朱丽咧，点解佢哋个心里边咧硬系觉得硬住硬住咧？其实就有咁嘅心理阴影啊！个面积都唔知道有几大，所以嗱，而家朱丽嚟到之后咧，可能走去吉鱼蛋，可能走去食蛋挞，好似以前肥棒咁样，又或者走去咧啊嗰啲叫女人街里边啦，买下衫啊，睇下嗰啲咁嘅生果啊，咁佢哋都已经觉得咧，朱丽咧系进行紧一啲破坏性嘅行动嘅，陶生。 嗱，呢个咧就系我而家想讲噶啦，就系而家咁高调咧，未入门咧吓，即系呢啲咧以前饮新抱茶。未入门呢个黄曼妮嘅家婆咧，系咪喝斥你呢个初归新抱先？知唔知道我哋啊呢家人嘅规矩？嗱，系会有一个禅寒效应嘅，吓就唔系话针对于呢个刘慧卿同埋陈方安生。假设佢呢两位咧妇女咧从此归宿就唔够胆再见啦。咁但系咧会对未来几年咧依朱丽啊喺香港嘅外交活动有所影响，因为咧以前嘅美国总领事就已经中意啊，就逢年过节啦、啊、之前啦、啊，又走去啊访寻下香港嘅嗰啲美食啊，系嘛，吉下鱼蛋啊，系嘛，喺啲餐厅嗰度食下中餐啊，咁或者去市场嗰度买嘢。咁而家依朱丽咧系俾中国同埋香港度积废武功，你再出嚟学肥棒嗰种食蛋挞，又或者走去买棵菜咧。嗰啲馬寶道嗰啲街市嘅大媽見到你，好似見到毒蛇，哇！即刻彈啊！唔好埋你啊！唔好埋你啊！走走走走走啊！即係咁而咧，佢到時揾香港01咧，就全部影曬，然後咧就將你嘅醜態 我唔讲依，我唔系讲呢个大妈，系讲你依朱丽嗰只尴尬咧，喺个 video 放晒出嚟嗱，咁样咧再由小红书嗰度咧，系全国咧系渲染啊，咁样你话系咪夫妻关系咧？我觉得唔系咯。咁你系讲咗阿依朱丽出嚟见呢两位啊杰出女性，系配合阿李强总理讲话中美关系夫妻关系，你定性咗系夫妻，既然系夫妻。我哋见下啲仔女啊之间交流下有乜嘢问题呢，即係美国方面可能有咁嘅误会啊，係咪当然係冇咁简单啦。咁佢日后呢唔可以出嚟喎，唔好出嚟喎，唔好走去长洲啊，一阵就走去行下山啊，炸炸地地又撞到市民呢，又话香港呢个地方係用嗰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话我好鍾意香港，香港係一个好靓嘅地方啊，我细个已经嚟过，祝各位香港市民恭喜发财，新年进步，唔做低啲嘢噶喎，啊！你嗰啲 video 啊录咗出嚟咧，放喺呢个香港嗰啲社交平台，边个喺 Facebook 度转载翻咧？转载出咧，你都有事喎，系咪即系咁咧？嗱，我唔知啊。 但系我估啊，依朱丽嘅性格咧，即系以佢嘅往绩，我睇到啊。佢唔会咁容易妥协嘅，佢话之嚟， 人好犀利，系啊， 佢你即系你话佢拗气又好，或者你话佢有尊严又好，佢一定咧喺香港之后咧就行下山啊，好似阿发哥咁样，又或者落下厨煮下嘢啊，去街市买下餸啊，你都系吹佢唔涨啊。你以后咧特区政府嘅官员同埋呢啲咁嘅立法会议员，例如邓飞之流咧。又话咩要将嗰啲阴谋消灭于萌芽时，咁人哋去买餸啊、食嘢啊、查罪啊，咁你点样消灭佢嘅阴谋喺萌芽时呢？系嘛？就呢啲共产党嘅语言咧，就最讨厌啊！即系话咧，其实你香港你咩你做咩都冇用，你唔做嘢都冇用，因为佢会定性你为萌芽时啊，咁就要消灭你。用嘅字眼咧都系好暴力嘅，消灭系嘛？呢啲咁嘅字眼。 即系李家超咧，呢个超前部署，所以点解我话咁重要呢四个字啊？睇到呢两次嘅特殊嘅会面咧，李家超你都要超前部署下喎。点样部署呢？系十八区关爱组出动啊，系一旦未来三年定四年见到依朱丽出现咧，即刻 walkie talkie 报告报告，然后咧差人未到咧，你已经咧整两个关爱嘅大婶大叔咧，系走去嗌定口号先。啊！呢个咧，即系我觉得都几需要。呢个咧要向香港十八区嘅市民方众咧，要树立一个是非嘅标准。 最近咧有议员就话报咧就关爱队而家资源不足啦，要求有啲津贴啦，同埋因为话好多人咧都自己科钱咧做义工。 紧要 咁，喂，成立多一队叫捉奸队。呢个唔系奸情个奸，系奸嗰啲叫做内奸或者美奸个奸，就系咧。专系要留意依朱丽喺十八区究竟佢去咗边，做紧啲乜嘢，同咩人倾偈？十八区整个关爱队之外就捉奸队或者捉丽队啊，捉阿依朱丽。 唔系捉猪队啊， 捉猪队啊， 捉猪队咧要结合到香港食环处啊，喺港岛捕捉市区出没嘅野猪嘅经验啊，大家都系猪啊嘛，系嘛？然后咧兵分两路。你都密切留意咧以前嘅民主派头面人物嘅屋企，日后会唔会出嚟咧鬼鬼祟祟去见啊依朱丽系咪？就咧关爱组可能会多咗呢个任务，咁啊名正言顺可以要求特区政府增加拨款啦。 嗱，咁啊有钱啦， 帮 大家 帮关爱队咧系谂条桥啦，系嘛？做咪加埋呢个任务咧，你如果可以加好多钱，点解？因为咧你咁样串啊依朱丽咧。是一个风险。关爱队如果你夠胆走上前线是随时被美国政府制裁你日后或者你的仔女去美国读书或者旅行的签证。 会不会成立锄猪队锄猪队啊，哎，你的文革 锄猪队锄猪队锄猪队锄即是比喻性的，你不是真的叫你就拿支棍走去锄人是吧，或者叫掟住食咗隻猪咁解，叫锄猪队。嗰边咧就叫做咧捉奸队，咁咧就其实都有风险噶咯，系嘛？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我哋讲嘢 签啲啦，会签唔到美国签证系嘛？你预先睇， 我哋鼓励关爱队增加呢个任务，但系亦都话俾你听有可能嘅风险咯，系咪？嗱，所以超前部署咩叫超前部署啊？你各位听风云谷就超前部署，就系而家呢个咧系 台海戰雲密布，正如特區政府的個施政報告，咪應該加一兩段啊，就咧提示下市民，萬一台海爆發戰爭，你講就得啦。我哋香港人唔使驚。總之咧嚇、啊，最緊要就係翻工。就無論係十號風球定係台海嗰度咧，係戰爭爆發，我哋唔使怕。有駐港解放軍咧，到時咧係為我哋咧保家衛國。你講得個講字，你要講先呢樣嘢咧，就係要講啦。系咪讲咗唔使做，但系咧一个定心丸，因为你而家睇到越嚟越唔对路啊！战争部长咧系 call 晒啊，包括关岛啊、冲绳啊嗰度啲美军将领翻急 call 开会啊。美国不断话吓，而家咧中国啊嗰啲导弹啊，同埋嗰啲改装嘅渔船啊，已经咧系密谋咧系出动啊。卫星图片咧出完一张又一张啊，关岛啊同埋冲绳啊嗰边咧啊加强战备啊。啊，正如你上次讲。你不能够指意啊，喺高雄为基地嗰只红峰导弹咧，只系得个射程得个几百尺啊！你又知而家咧跟住啊，美国系加快制造啊呢个导弹啊，那个兵工厂个效率啊，下一批卖导弹俾台湾啊，下一批卖嗰啲你点知唔系战斧导弹啊？而家泽连斯基啊都食住上啦，叫阿 Donald Trump 话啱啦，你之前唔该咧卖啲俾战斧导弹咧，俾呢个北约，北约送俾我。一出到政府导弹就威落克里姆林宫啊！呢啲你超前部署，你唔好咁大安旨意啊！就算而家呢啲咁嘅红峰咩导弹咧，整一粒过嚟，系嘛？过嚟呢个将军澳出边啊，50公里嘅海域啊，系嘛？俾嗰啲睇十号风球嗰班有班好八卦噶嘛，远远搭棚睇到哇大镬啊！俾啲好事者啊，小红书影到啊，一放啊！香港人会恐慌的，是吧？这些不是我们想出现的局面，出任何地方都不好啦。 或者调转咯，你香港特区政府去宣布啊，如果台海爆发这个任何冲突战争的时候，香港是会置身事外的。啊，要两边都不帮，或者是 好难 的，不会军事化，不会部署战机，不会部署军舰，不会部署飞弹。咁香港变成一个咧啊非战区嘅城市，大家安居乐业，继续翻工，继续食火锅，咁又得。你可以即系东南互补嘛，我曾经提出过呢个咁嘅概念噶啦。希望喺万一战争期间，香港继续可以安居乐业啊嘛。咁我哋吸收经验咯，东南互补条约都得噶，系嘛？你可以超前部署，派定心丸。啊！不能够要加入战争。 呢、這个今年咧就系纪念啊太平洋战争结束啊，呢个80周年，同埋咧抗日战争吓、啊，我哋咧系成日都话要以史为鉴啦，系嘛？咁我哋咧先睇下台湾喺1945年8月之前系日本嘅殖民地，嗰阵时台湾发生咩事？而家嘅历史书本咧系有意唔讲。我话俾你，嗰阵时啊，日本占据嘅台湾咧。是出动了200,000台籍的南丁呢是着日本军服是参与太平洋战争。包括呢参与呢是菲律宾啊是同呢个麦克阿瑟嗰场的对决。200,000台湾仔着了日军军服。 冇名啊。 做过啲乜嘢 高沙义勇队啊。高沙义勇队啊。 1944年10月呢就日军基地航空部队同埋美国海军机动部队呢就爆发一场呢是空战。就美国轰炸机呢轰炸台湾的新竹、高雄连同冲绳。就呢发生一场叫做高雄大轰炸。你听过未？你未听过嘛？你听过东京轰炸啊，听过呢个呢叫伦敦大轰炸，你未听过叫高雄大轰炸。1944年10月12号。另外1945年1月15号，台湾的高雄、冈山、左营、盐埕啊，是受到咧美军的空袭咧非常之犀利。仲有一镬是1944年10月13号，叫花莲大空袭，系、嘛？首次咧系遭到以美国为首啊，啊呢、這个咧盟军啊，系嗰个轰炸，系咪？点解要喐你台湾？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是以跳岛的战略来到对抗日本。尤其是针对菲律宾群岛和冲绳岛。当时台湾是菲律宾和冲绳岛之间的战略岛链的一部分。所以选择是空袭台湾的高雄和花莲。当时是执行的是美国第五航空队。 美军总共在高雄投弹呢是2600吨伤亡惨重。这些呢是中国历史的教科书里面是不会讲的。是吧，中国啊和台湾啊国民党都不会讲的。即是我哋讲，我哋列举事实啊，所谓咧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嘛，系嘛？咁你而家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万一嗰度大吉利是，求神拜佛，个个都唔想台海咧系爆发战争，但系而家个阴影越嚟越重啊嘛，系咪？ 我哋都讲过啦，日前都发现过嗰啲未爆嘅炸弹啦，就系盟军喺二次大战嘅时候轰炸香港啊，红磡船路啊，太古船路啊。一大下啊，码头围啊，嗰啲都有唔少嘅轰炸。 呢个最近系由警方咧系出动呢个叫做拆解炸弹。其实殖民地时代咧系做过无数次嘅，鲗鱼涌啊，大佛口啊，九唔九啊，系都发现一啲生锈嘅炸弹。嗰阵时殖民地政府做呢啲好低调噶，今次最近咧系突然间高调，仲要咧拆弹嗰班喺呢个美国嘅生锈炸弹面前咧系合照。 想啊 嘛，嗱呢个咧。嗱，呢个咧即系由呢个正常处讲咧，就系特区政府咧要向市民显示我哋有做嘢。之但系咧，我哋睇嘢就唔会咁简单嘅，系咪后面有高人指点，叫你高调宣传啊？就系、是、一个象征嘅意义暗示。1944年、45年，美军轰炸过台湾，亦都轰炸过香港。啊，呢一日未必唔会啊，系重新啊呢一日啊。是未必不会历史重演啊，所以解读这些新闻图片啊，那个象征意义啊，老老实实真的要讲一些功夫啊，是吧？这个不是一班警察啊在前线啊大肆宣传啊，发现了有了有了有了，哎，小心小心，哎，伙计埋嚟埋嚟，来小心，行开行开，望咩啊望，炸死你啊，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哎，好的搞定，哎，大家市民拍手。啊！哇！即系警察啊，即系英勇啊，保障我哋市民。我哋诶，唔系伙计，大家影咗相先，影咗相广为发布，文汇大功咧。你睇下灯喺边一版，冇咁简单噶，系咪啊？所以咧，即系而家香港嘅市民咧，就应该有所准备咯，啱唔啱啊？系嘛？唔好话净系。 风云谷已经即系已经讲咗好多噶啦，或者系都讲得好白噶啦。 嗰啲山竹啊湿碎啦， 唔紧要，你当我哋系即系危险啦，或者都幻想过度啦，唔紧要嘅。 唔系幻想，逻辑推理，点啊幻想啊？喂， 咁有啲人会觉得你讲啊，觉得你太敏感噶嘛？香港点会有事咧？福地嚟噶嘛，系嘛？ 啊，福地啊，边个照你啊？ 大家食火锅自助餐啊，跟住呢个北上大湾区啊，冇事噶，系嘛？有公翻、 啊 嗯、 南海观音啊，系咪啊？咁呢个其中嘅迹象咧？就如果香港特区无啲人呢係觉得好无咗，你不妨留意美国、英国、日本喺香港呢係有几多嘅侨民。咁美国领事馆呢係估计截至2023年呢，美国人喺香港呢总共有70000人嘅。咁美国人呢对本身嘅国民嗰个生命呢非常之重视。如果他收到风就来台海打仗，这70000人如何疏散呢？即是你特区政府不公布呢，他都会讲的。即是所以香港人，如果万一你懂得那些 ABC 啊，那些美国回来那些呢，香港人移居了那些，或者那树的青年才俊啊，不要嗱嗱声咁忙同他兰桂坊喝酒啊 ,VWAC, 问下他有没有最近收到呢美国伊朱丽小姐是向你哋身为美国公民发出一个呢秘密的指示。系嘛？万一系咩冬瓜豆腐？留意咧喺金钟呢个红棉路啊，美国领事馆嘅嗰个通知啊，身家性命嚟噶，吓喺你自己手中噶，系嘛？嗱，呢啲都系一啲求生嘅 tips 咯，系嘛？我哋今日咧即系客观去陈述啦，我冇。 总之，客观嘅历史就喺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香港冇办法独善其身啦。除咗日军嘅侵入3年8个月之后啦。其实在美国盟军反攻的时候呢，香港都曾经遭受过战祸啊。 因为1941年的时候，你香港是站在英国那边嘛，台湾是站在日本那边嘛，前事不忘就后事之师，就是这样。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今天祝香港平平安安，永久太平，拜拜。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